大力科学家发现说，如果你打了一个哈欠，伴侣没有迅速的跟着打的话呢，可能说明你们两个的关系已经没有以前那么亲密咯。研究显示说，如果两个人关系密切的话呢，打哈欠的时候很快就会从第一个人传给第二个人，特别是亲朋好友熟人之间打哈欠呢，最可能互相传染了。比较熟的人之间呢，打哈欠的传染时间呢，比陌生人的时间要短很多。这也是个检验方法， get 到了吗？据某调查报告说，超八成的适龄未婚受访青年呢被长辈催过婚的，而面对催婚呢，有七成受访者认为压力比较大，超过三成的人呢越来越不想回家了。不知道你被逼婚了吗？ 想见的人们